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李老师， 哎， 您看咱们在上一档节目中给大家讲到了有关秋季养肺的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 对， 您在昨天的节目提到了这个肺在五行中它属金， 没错， 它和脾和肾之间的关系， 哎，这个你得弄清楚啊。我们说了五脏呢就是一个接力棒赛， 是的， 是吧？那么说到了这个秋季，秋季呢这个棒就到了哪儿了，就到了肺了。 对， 它是从谁手里接过来的呢？ 从脾的手里接过来 的。是 的， 每一棒必须打好基础啊，就是你做好了功课。做好了什么功课？你上一棒是吧，你把脾胃养好了，为下一棒就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样一个道理，你的这一棒要打好了，要为下一仗的肾也要奠定好基础。 对，如果你打不好，作为母亲，那个肺是脾之子， 也就是说肺和脾的关系是脾是母， 没错， 肺是子。 对，母亲身体特别好，你这个抚养下一代是不是身体打下一个好基础？ 对，他遗传基因就好。同样一个道理 啊。是的，我们把这个跟大家做了介绍。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肺主宣发呀，肃降啊，另外呢肺主气呀，四呼吸呀，肺主啊通调水道啊，肺朝百脉呀，肺主皮毛啊，肺合皮嘛，气化在毛，肺开窍于鼻呀，肺主气四呼吸呀，还有呢肺大肠相表里呀，白色入肺呀，肺喜运勿躁啊，肺在志为悲啊，这是七情吗？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肺属金啊，和脾呢是子母关系，和肾呢是母子关系。 李老师，您看您刚才讲的这些是基础的，是中医知识， 没错。 但是我们老百姓呢就只想了解这个季节它和肺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为什么天气一冷，为什么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这么多。 对， 比如说像鼻炎、咽炎、咳嗽、喘、感冒、气管炎，还有支气管炎、肺炎、老慢支，还有严重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就是说为什么天气一冷容易得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呢？ 问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实际。这个呢都可以从我们这个传统的中医找到正确的有力的答案。比如说感冒啊，现在医学叫上感，哎，感冒人呢这一年四季不是光这个季节冷的时候啊容易得，实际上一年四季都有感冒。 对， 这感冒确实很多啊。你看有的有时候我们形容一些其他的病，你曾经我们说了颈椎病比感冒还多，都拿着感冒啊当尺子啊，就说特别特别的多。你刚才问的这话好，为什么呼吸系统的病比较多？第一，跟它的生理特点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五脏心肝脾肺肾只有肺和外界之通， 所以说肺为交脏嘛。 它的生理特点 啊，就是直接就接触 大自然的这个空气。 那、啊、空气，啊，所以说呢，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的好与坏，直接就会、啊、 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 没错，所以呢，它为什么病多，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就是生理，这个生理决定的，啊，直接，啊，你看我们其他的脏，那、啊、就。很少和这个外界联系， 由于肺的生理这个功能决定了它呼吸系统的疾病这么多。 哎，它就直接如果你这个空气的质量不好，这个就容易得这病。这是啊第一条原因。第二条原因啊，肺为焦脏，这又决定了为什么呼吸系统的疾病比较多， 因为它非常的娇气、 娇嫩。 是的、 啊、是的，这是啊它的一个又一个原因。这个主要来说啊，还得说什么呢？啊，它为什么这么病多？还得说我们这现在的空气问题。 是的， 是吧？你比如说啊，是吧？这个过去我们是农业国，是吧？就是生产粮食啊，生产菜，它没什么污染。你现在的这个大城市、大工业城市啊、这样集中，就产生了很多废气啊，空气污浊不好，这是一个。另外呢，你看空气的灰尘也比较多，是吧？特别我们在北方，沙尘暴， 是的， 是不是？ 嗯， 啊，这些呢，都直接或者间接，可以说就直接了。 也就是说，外界的环境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这个肺脏的这功能。 没错， 嗯， 啊，没错，啊，还有呢，这个原因为什么得病，呼吸系统得病的多呀？这我们刚才说了，大城市嘛，人口多。空气啊，啊污染，嗯，另外呢，沙尘、颗粒，还有呢，装修啊，是不是？你现在人生活啊、提高了，买了房都得大装，是不是？那、大装这些化学的这个材料， 直接的刺激我们的这个肺脏。 你看有的致辞啊，不管是装修啊，还有这个汽车里的，是吧？都挥发物啊， 嗯， 直接就有的。不仅是使人得病，而且造成死亡了。 是的， 啊，这大家听的比较多了啊，我们就说说哦，大家知道啊，这个肺啊为什么得病那么多？最主要还有一个什么？汽车的尾气。 对。 是吧？汽车的尾气， 嗯， 啊，我们特别提啊，不要到在这个十字路口是吧久留。 嗯， 啊。另外呢，你呼吸系统不好了，你也别去人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是不是空气不好啊？ 是的。 对，你去个大场合，人呢，是吧？你看在喘气的时候，是不是， 嗯， 空气污浊？这又一个原因。 对。 还有呢？还有我们自身， 嗯， 吸烟，是不是？ 吸烟直接影响肺脏的功能。 啊，你说我不吸烟，对不起啊，你得吸二手烟。所以这个啊，我们简单说吧，这三条啊，就决定了肺。呼吸系统的疾病比较多，刚才你说的非常的具体了，啊，包括呀上感，包括呀鼻部的疾病， 嗯，咱再捋一遍， 嗯， 比如说这个肺不好， 嗯， 它容易引起的疾病，首先是上呼吸道的疾病， 对，常见的， 比如说感冒，刚才咱提到了鼻炎、咽炎， 嗯， 咳嗽、喘， 嗯， 气管炎、支气管炎、老慢支， 嗯， 肺炎、肺气肿、肺心病，这些都是肺脏功能表现不好的一些临床症状 疾病。实际上呢，呼吸系统疾病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常见的。你比如说现在还有一种呢尘肺病， 嗯， 你看有一个报道啊，全村的主要劳力都出来干什么，打这个山洞，有几年以后发现啊这些人的体力，结果一查这肺啊里边都有沉淀的这个灰尘，叫尘肺病， 就是长期的吸入这些灰尘， 哎，对， 有害物质，所以说直接伤害了肺脏。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三条原因吧，一个本身它直接呢肺直接和我们外界啊这个直通，另外就是它为焦脏，容易受伤， 对， 啊， 非常容易受伤， 哎，那么第三条呢， 嗯， 就是说大气的环境不好， 大环境的这个影响 啊，现在正在呢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您比如说我们搞大量的植树啊， 嗯， 抑制啊这个沙尘暴，是吧？减少沙尘暴。另外呢就是大污染，我们治理污染是吧，治理得非常成功， 现在就是汽车，是吧？也在是这个搞一些呢代替的，是吧？节能的，是吧？无污染的啊，方方面面，就是随着人们认识了这种病，然后呢，逐渐的去消除这个促使这病发病的一些外部的一些原因。 也就是说，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就是他最好到绿树成荫的地方去做一些运动，哈。 除了这个呢，如果咱们往深处说，往细处说，啊，你们结合这个肺，肺主呼吸，似呼吸。 肺主气，似呼吸。 啊，似呼吸就是管理呼吸，公司嘛。 公司 啊，当管理、 哦、当管理讲， 当管理他负责。就说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说的这三个原因，我经常还是提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不会喘气儿。听过这个吧？大家有时候发笑了，是吧？说李老师特别爱说笑话，谁不会喘气儿？生下来就会喘。对，这个喘气儿啊，不是说那个喘气儿，我是说呢，不会科学的喘气儿。 你要想养生保健各方面做得好，你这个喘气儿也要喘匀了。 这个我、这个我们就提到比较深的了。这个深的呢，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肺主气，似呼吸嘛，是吧？这个气，它是肺的功能两大功能，是吧？我们讲了很多内容，大家主要记什么？哦，肺是喘气儿的，它直接和我们自然中的空气 直接是相通的， 哎，相通的， 嗯， 哦，知道，而且知道呢，它是焦脏，特别容易受伤， 是的， 是吧？你还得知道，这个气，这个肺呢，它有两大功能， 就是、 一个是宣发， 一个是肃降， 一个是肃降， 嗯。 我刚才说的会不会喘气儿，实际上说的我们现在的喘气儿影响了肺的肃降， 也就是说下气降喘得不好。 对啊，肃降嘛，这个肺气啊，降者为顺。你看有的人肺部一出现是吧毛病以后，呼吸短促，发现了吗？急促， 嗯， 哎呀上不来气。 对， 这样呢我们就清楚了啊，它的两大功能，一个是宣发，我们先讲讲宣发吧。 好， 宣发呢就决定肺主皮毛，那就说呢，说你的皮毛好不好，那直接就能看出来什么呢？你的肺脏好不好？ 嗯， 是不是？你比如我们常说的，有形于内，必形于外。 咱们查病的时候经常用到这句话。 哎，由表及里，哎，去伪存真， 是 去粗取精。 嗯， 干什么呢？看到这病的实质。是不是这意思？ 是， 那有的人呢，皮肤特别好。 嗯， 什么叫皮毛啊？皮，光泽， 非常有弹性，还 弹性。 嗯， 啊，你看毛发，毛发是什么呢？哎，有的毛发就是干枯。 是的。 是不是、啊、跟干柴像的？ 对， 是吧？一点没油性。 嗯， 啊，这个我们说了哦，大家知道，你比如说有些人，说一样的气候条件，哎呀，我怎么觉得身上乍冷？炸冷炸冷的，它就说明这个主皮毛吗？ 就说明它的肺的功能不好。是说它宣发功能不好，还是速降功能不好？ 宣发 呀。哦 啊，这就是感冒的前期症状、这个我们说这个毛孔，谈到毛孔，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人呢有四大通道，这个大家一提就想起来了。 咱们给大家讲这个三部曲的时候，就讲到这一点。 对，它有呢四大通道，这四大通道一说啊，大家都知道，通道什么通道？新陈代谢的通道。 对， 一个是呢，大小便占两条了。 对，大小便两大通道。 你再说说，你看看这肺也是不是也占两条？ 也占。 也占两条。 嗯， 一个是呢。啊，咱们呼吸 是的 啊，吸气新鲜的空气， 嗯，吸入新鲜的空气，吐出这个污浊的这个空气， 二氧化碳。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还有一个就是毛孔，你看我们是不是受冷以后马上一突然一受冷就起这鸡皮疙瘩， 那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就说明这个皮肤的这个通道 对， 它一冷它把这小窗户关上了， 关上了，它不能让体内热散出去。 对， 但当你热了，体内热的时候，这是一个个小窗户怎么 要打开了， 要打开 了， 打开以后呢， 出汗了， 出汗了，把你体内的热呢， 热从汗水当中散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说了，有的人不出汗，有的人呢啊穴位一动就出汗，这就是肺的开合。这个它的毛孔受谁的控制？ 受肺。 哎，对了，这我们就知道了啊， 也就是说它的闭合能力减弱了。 这话说得好，它闭合的能力是要靠我们的肺气来进行，这个通道其中一个通道，该出汗时候出汗，它是新陈代谢，是吧？它促进人体的新陈，它有力把我们身体垃圾 及时的清除体外。 哎，一个是垃圾，一个是呢，热， 热 是吧？这样把它排出来，它所以呢作为一个啊凉热的一个调节的啊，人体调节的一部分， 人体自调能力就说的就是， 真的是自调。热了呢，毛孔开了，出汗了。 对，凉了自然毛孔就关闭。 所以说我们就谈到了有些人呢啊，有些老年人你看一热了以后他喝什么水？ 一热喝热水。 哎，他喝热茶，喝完热茶以后你看着他出汗，但是他坐着特别舒服。 对， 他内里热散出去他凉快了。他有些人呢他不是这样，他进空调屋子他喝冷饮。 大多数这样都是年轻人， 年轻的 他感觉不到。 哎，我们把这个结合着啊，四季养生，结合着，特别是我们讲的秋季养肺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一说清楚，是不是以后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哎，我们的落脚点是在这儿了， 给大家做更深层次的一些养生保健的提示。 哎，你知道了这个啊，我们在讲肺的功能的时候啊，主宣发，主肃降，同时我们在养生养什么？不去伤什么，伤什么？ 对， 就不要伤我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是维护我们，是吧？你比如秋季讲肺，你就讲到哦，怎么维系，是吧？我们肺的功能， 也就是您常讲的，要顺着它，不要逆着它。 对呀，这不就是养生吗？ 对， 是吧？你不去这样做，不去这样做，你就伤了。从宏观上讲啊，伤了你健康，伤了你，伤了你生命，是不是？实际上，实质上是伤了我们。我们的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受到损伤。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这说了这个宣发了，我们再说说这个肃降。 肃降 为什么我们说大家说，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很多人不会喘气儿。 也就是说上气接不上下气。 哎，他就说呢，肺呢要主肃降啊，这降为顺。我们说了半天也没说出在点上，怎么叫不会呼吸了呢？这个气我们经常是什么喘 半口气 啊，经常处于高度紧张，屏气凝神。 这句话形容的非常的贴切 啊，我也是后来学的。屏气应该呢，它自然的老是让这个气啊，哎，让它腹式呼吸， 就一上一下。 什么叫腹式呼吸呀？哎，气能够通过你喘周，一直呢，正统来说叫气下丹田了。这就是我们第二个。啊，接力棒，金生水， 也就是您讲这个屏气凝神的时候，那气肯定下不了丹田。 啊，你下不去，你说你怎么会接续这个肾气？ 是的， 所以大家说这个肾虚怎么虚的？很少人有讲到这一点。 就是长期的上气接不到下气，就造成的这个肾虚。 实际上，我们再讲点什么呢？这个气为什么我提出来？我说大家不会产见，实际上是意思是引起大家的高度注意。 是的， 是吧？ 最好就是不要着急，不要生气，不要太紧张了。 没错，这个气降去有什么好处？我们从啊五行当中，我们说了啊，它上一棒啊是脾，下一棒是肾。 对， 就是说你这气下能够和这个肾气相通，这个肾气呢 这个肾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禀赋于父母，它是先天之本，但是呢它要得到呢后天之本的不断的 补充，嗯， 不断的补充。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先天之本，但是呢它必须得受这个后天之本不断的补给它， 哎， 不断的给它营养 啊。那父母给的钱最后不得用完了吗？ 是的。 你不得将来你自己得学会挣钱，你才能养活自己吗？ 是的。 是不是这道理？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从五行来说一说，哎，这个肺肃降。另外我想从实践临床上还要说一说， 这个大家是最爱听的，大家可以对照您讲的这个临床例证和自己对照一下啊。如果我哪一方面做错了，可以及时的纠正过来，有利于咱们养生保健的这个工作。 你比如说这个气，人活的就这口气啊，这大家都知道，咱不能横着喘气儿，是不是？ 嗯 啊，一定要气顺。 是 说气顺怎么叫顺呢？它的顺就是我们说的它能够宣发，能够肃降， 嗯， 这就顺了。 主要是讲的这个顺是讲的肺气，您刚才不也提到了这个肺的功能，就是说肺气以降为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肺气它不降往上走。 所以呢你在临床上我们观察，很多人生气对肺有好处吗？ 没有， 没好处。那你今天听了这节目以后你要知道了，是吧？你不能生气，而且要知道气是百病之源。 对，气好生但不好受 啊，这是我们说的。因为什么？气和这血 有着直接的这个关系。 这个气呢和血又是母子关系。 对，血为母，气为子。 对，那就呢气行血一行，气滞血一滞。这是我们从讲的这个气为什么要肃降。还有一个结合临床实践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叫火呀？我们临床是不是出现上火的现象很多呀？ 气有余便是火， 很多人并不知道， 嗯， 是吧？这个火怎么来的？ 就以为是吃出来的火 啊。吃出来当然有实火了， 这个也是一种，但是气有余便是火才是真正你生病的这个原因了。 一个是生病的原因，而是你也是解决火的根本途径。所以说你看我们推肚的时候怎么告诉大家，手到 气到 对了，然后我们后边又接着 这个心到和意到， 我们接着这个气，气下 火就下， 气下 痰就下， 气下 湿就下。 你看， 嗯，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了一句，我说许多朋友不会喘气儿，就想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啊。实际上我们这些讲的大家一看哟，最后都回到了传统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样。我们把这些啊特别规范的这些语言，中医的这些理论，这个层次，我们用的老百姓听得懂的，特别是结合临床实践。 对，您把这个最这个传统的这种养生知识，结合老百姓的这些病和例证，这么一样分析呢，大家就更加清晰的了解了。 所以这个气，应该是作为我们一个非常的重点。为什么呢？心平气和，你看长寿的人是不是啊？这个气儿传的匀实。比如说他老横着喘气儿，你说能让他健康，能让他长寿吗？这不可能的。 嗯 啊，另外你看看，是吧？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比较快，竞争性比较强，压力比较大，我们怎么去缓解这种紧张呢？其中我们有14条， 其中这个呼吸法就是一种。 哎，对了，啊，你时时刻刻要注意自己的呼吸，是不是？你顺着我们肺的生理功能，来去呢，喘气儿。 对，不要逆着它。 对，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会呢，腹式呼吸，否则的话，你这气不降，我也不降，是吧？你痰也不降，啊，你湿也不降， 是的， 你食也不降。 对。 啊，这个音很接近啊，一个是湿气的湿，一个吃东西的食。 对，就食火。 对，如果我们规范地讲，大家恐怕听不太懂。如果我们这样结合实际这么说，我想这个姚老师今天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呼吸系统这个疾病比较多，这个又从另一个角度又说出来了。因为呢它主气，气和血的关系，气如果不下，容易什么呢？火也不下，痰也不下，湿也不下， 湿也不下。 你看看